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够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够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8，6868-585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利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端午三天假期，市属11家公园及中国园林博物馆共接待游客113万人次，其中颐和园24.2万人排名第一，排名第二到第四的是动物园、天坛、北海和陶然亭。请听报道。 这个端午假期显示出了旅游假期的特点，颐和园、天坛全天各时段游客都较多，而且分布平均。动物园、北海、景山的游客中午开始逐渐增长，到下午5点才回落。陶然亭、玉渊潭、中国园林博物馆端午节主题游园活动受到游客的欢迎。市公园管理中心宣传处长陈志强介绍说，这个小长假体现出浓浓的京味儿，各大市属公园将端午节的习俗与北京非遗项目展示相融合，让市民体验到端午节日和传统文化的内涵。市属公园里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开展了丰富的主题宣传活动，在陶然亭华夏明庭园的独醒亭和屈原景区，工作人员开展情景主题宣讲，弘扬爱国主义。各公园文创店结合端午传统节气和各公园固有的园林文化特点，推出了一系列端午主题公园文创联展。暑期已到，市属公园消夏游已开启，荡舟观景，湖间赏荷，市属公园的2000条各式游船成为市民消夏的好选择。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昨天，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出品，四海同声文化传媒公司和国图艺术中心制作的原创品牌听见经典中外名篇亲子阅读会在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再度上演。北京电台10位好声音主持人与特邀少儿节目主持人亚明、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弦乐四重奏音乐家联袂诵读和演奏中外经典名篇，在端午佳节为上千名观众奉献了一场视听盛宴。昨晚，生动中国艺术名家端午诗歌朗诵音乐会在北展剧场举办，用声音传送经典，并借助互联网多平台传播中华文化之美。生动中国是北演公司在中国传统节假日演出系列当中首次加入的端午节演出项目，特邀多位朗诵界嘉宾共同创编。昨晚，杨幂、阮经天主演的电视剧《扶摇》在浙江卫视开播。这部剧改编自天下归元的小说《扶摇皇后》，故事讲述出身底层的平凡少女扶摇为解救同伴踏上五洲历险的征途，期间意外结识了天权国太子长孙无极，并与他相知相爱，历经磨难。由罗晋、郑爽主演的电视剧《为了你，我愿意热爱整个世界》昨晚在爱奇艺上线播出。这部剧聚焦于80后梦想青年，诠释了一群青年在互联网巨变的时代大背景下对于梦想的抉择与态度，从爱情、亲情、友情等多个角度展现了80后的青春奋斗历程，是一部反映普通人成长与蜕变的现实题材作品。张艺谋携关晓彤、吴磊二人代表新片影剧组亮相上海国际电影节，现场在古典中国乐曲的旋律当中揭开了3张水墨风格影的新款海报，同时现场还发布了9张人物剧照，至此影片角色全都亮相。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远离夏季中暑，缓解肠胃不适，我有同仁堂牌藿香正气水，同仁堂国药。 人保直销车险又叫必应，全新升级车险全程托付服务，车险管家免费上门接车，再办车辆定损、理赔、维修，修复后第一时间送返，服务有保障，放心看球赛。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 目前东五环小郊亭桥到平房桥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机场高速进京方向温榆桥到五元桥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北京时间上午的10:06，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00到11:00，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呢，乐享生活又来到了周二的固定单元了。那周二呢，我们是会来到居家生活空间里面客厅这个板块。今天在客厅里面来的两位都是我们的好朋友，要跟我们说说，到了夏天应该在客厅里边制作一些什么样的饮料来招待我们的客人们呢？欢迎一下来自于 Coffeeo 精品咖啡的两位联合创始人，一位是 Miko， 欢迎 Miko。 Hello，Hello，Hello。 还有一位呢是月川，欢迎月川。 大家好，还是你们的月川。 对，对，我们的啊，那我们的 Miko 和我们的月川今天呢，要跟大家一起来聊的是这个夏日特饮。夏日特饮不应该是凉白开吗？ 对，这个是一年四季的特饮。 这个是这确实是最健康的一年四季的一个特饮了。 对对对，通用款。 所以对，今天我们就在这儿不提这个特饮了，我们要说说其他的。那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提到的这几款颜值也很高，制作方法也并没有很难， 都是5分钟以内在家就可以做完的 啊， 是不是听完了特别想试一下？ 对，这个真的好适合我这样的懒人，和像收音机前的你跟我一样的这样的懒人，5分钟之内可以搞定。那需要的材料准备起来复杂吗？ 都是特别简单的材料，就是居家生活肯定有的。然后基本上都是就像柠檬片啊，然后可能白砂糖这种，就是都很普通的食材应该算是。 那这样的食材我们大概每一个特饮需要备2种、3种够吗？ 不超过3种。 不超过3种的单品， 对， 然后就可以组成一个颜值又很高，味道又很赞的夏日特饮。 对， 我们今天会跟大家说四款 、对对对。 好，想要看这四款特饮，首先我们先用图片来感受一下，是个什么 feel 呢？这个 Coffee 的 feel， 我们先来看图，然后呢，在制作的教大家制作的过程当中，如果大家还有疑问，想要问到月川和 Miko， 可以在微博上面找到我们，微博看图和留言的方式都是来搜索一下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找到我的微博之后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咖啡图片，当然了，今天好像不只有咖啡的特饮，对吧？有一款是 都是咖啡 ， 柠檬那个是什么来着？ 那个是那个柠檬苏打冰咖啡，但是它也是咖啡 哦。 因为这四款都是在家用挂耳包做的。所以都是以咖啡为基底的。 挂耳包，我家还有挂耳包。今天回去就要5分钟做起来，中午就做一杯，然后当下午茶。 对对对，就是柠檬的那个就比较清爽。对。 好，四款以咖啡为基底的夏日特饮，赶紧到微博上面来找我们吧。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看图和留言。 心里话说真美啊，我都舍不得吃了。嗯，没关系啊，反正很简单做，就喝完了一杯可以再花五分钟再来一杯。而这个就是颜色比较好看，然后做起来又很简单的话，真的很适合待客。 对，而且就是又有小小心思在里面。而且其实这四款就是各有不同，可能第一款刚才你说的那个有柠檬片，一看就是你特别注重这个低卡低脂啊健康， 养颜美白。 对对对，因为这款就是属于比较清爽的，对，它是就是柠檬片、苏打水，然后黑咖啡。如果觉得想加点糖，可以稍微加一点糖。嗯， 柠檬片、苏打水。 对， 哎呀，我今天就要做，因为我发现这几个 叔叔觉得冰箱里都有， 都对，其实就是把大家日常的这些食材做一个简单的搭配和组合就好了。 嗯， 就会有各种各样味道的变化。 哎，柠檬片儿这个，其实我以前有一段时间还不太注意，但是呢，就可能最近就夏天到了，没有上火什么的。后来也是通过一个好朋友的推荐说，喝柠檬片，就是你平时没有事情的时候，你就把它当做凉白开来喝， 对对对， 放一两片在里面，柠檬水， 柠檬水 真的很好，而且很简单。 对，特别简单。 就是我基本上是，比方说一天买回来以后，就两颗柠檬的这个量，切片片。然后放进一个小容器，冰在冰箱里面就好了。 对， 基本上一周你就 OK 了。就这两颗就可以， 简单方便，然后营养丰富。 对，是因为我今天早上刚拿出来那个容器，我确定里面还够这个柠檬苏打冰咖啡的量。 试一下。 好，那接下来我们首先就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第一款。我看一下，这第一款也是在我们图片当中的第一排。 对 对， 这三张。你知道为什么在我没有看到字的时候我会觉得它不太像？因为它有点像柠檬红茶。就色泽上面来说。 就是比较清爽嘛。 其实因为我们为了健康，就是没有加太多的冰块。如果在家你待客想让它好看的话，你就先加冰块，然后再加柠檬水，然后这样就会分层，就很美。咖啡和你那个苏打水是会分层的。 哦，分层的方法也这么 easy 吗？ 对 对， 可以， 就是加冰块把它拖住。 但是可能要多加 拖住， 对， 这个形容很好。 对，要多加冰。 对。 如果不怕凉可以。像这种可能就是那种所谓的就是去冰效果。 去冰接近常温的冷饮啊。 对。 啊，说到这个冰咖啡，还有人说冰咖啡那女生喜欢的是不要不要的。男生不喜欢吗？现在看球我觉得来杯冰咖啡多提神。 又去火又提神。 对。 我今天早上就特别想来一杯冰咖啡。看球 说好了 ,Miko 在导播间里给你做吗？就包存起来了。 不让做。 我们没有冰块啊，主要是。好，那我们在先说不分层的情况下好不好，这个去冰效果的柠檬苏打水冰咖啡。好，做法 呢就是取出一个挂耳包，然后呢就是用我们之前跟大家说的这个，把挂耳包冲泡一下，大概180毫升左右，150到180，这个可以稍微冲的浓一点，就不要超过180。然后你可以先把这个咖啡放在旁边，然后让它自己在旁边浸泡就行。然后这个时候你就去切柠檬片，大概切2-3片。然后再拿出一罐苏打水。 你知道 Miko 的表述就是这个事儿，因为太简单。 对对对， 我到底怎么样可以描述的？它 真的是太简单。 开冰箱三部曲。 对， 如何拿出柠檬片？ 对，怎么泡罐耳包？ 要保证这个颜值高呢，就要用一个好看的玻璃杯。其实我觉得这个时候主要是想要选用哪个杯子，可能要选一会儿， 选一会儿， 选三天选哪个杯子。好了， 或者为这个再买一个。 就是步骤可以理解为说，我们先把挂耳包泡好就放着，放在那里了。然后接下来就是苏打水、柠檬， 对， 他们俩其实是同时混合在一起的嘛。 对，就倒一起 就 好，就 把柠檬片放在玻璃杯里。 那这个时候还没有冰块的事儿 就可以了。这个时候如果你想加冰的话，你可以先在玻璃杯上放上冰块，然后再倒苏打水，然后把柠檬片放进去。 但其实如果说我们不加冰块， 这个搭配，这三个的搭配也是没有问题的， 也没问题 啊。苏打水、柠檬和 你可以把苏打水冰了， 黑咖啡， 对，这样的话可能就是去冰的效果。嗯 啊，我的柠檬片儿也冰着呢，也是去冰的效果。 柠檬片儿你也可以冻上，冰镇柠檬片 儿。哎，这是个好方法， 对，冻柠檬片儿也可以。 哎，对，它慢慢的就散开了， 也比较帅。 哎，对，你腌柠檬的时候可以稍微撒一点砂糖或者黄糖。就是你把它切了之后不是会放在容器里面吗？你可以稍微在每一片之间撒一点黄糖或者砂糖，然后再稍微加一点点水，这样腌着。 哦，柠檬片儿， 对，就会让 你们俩为了显得这个特意更复杂，也是拼了。 对对对。 哦，柠檬片儿也可以稍微处理一下， 对对对，或者加一点点蜂蜜也可以。嗯，就把它泡着。 哦，它这个把它泡完了以后，我就直接夹出来，咔，扔到苏打水里边就可以了。 对， 它自己这个腌制的时间呢？五分钟够吗？ 你说泡泡 腌柠檬啊？ 泡这个柠檬，对啊，泡 就是五分钟，其实就是把不同的倒一起，就 对对， 就是倒的。 你是说腌柠檬吗？还是说 对，就是放糖和蜂蜜这个过程要很久吗？柠檬片儿， 我觉得如果像你这种，因为现在好多姑娘都是这样，买两个柠檬，然后直接切好了，放在容器里面，放冰箱里，所以你就可以切的时候就放好，就一直让它腌着就可以了。 啊， 也不会坏掉。 明白了，那步骤其实是这样的：今天回去拉开冰箱，先把容器里的柠檬片浇上蜂蜜，然后再给它冻回去。 对 对对对。 然后到朋友来的时候，就可以自然的拿出来。哎，这三个 演示一下， 要跟大家说一下分层的事儿，好不好？就是这个柠檬、苏打、冰咖啡。这个很简单，柠檬、苏打水和这个黑咖啡，这三个，但是又想出现，因为今天我们给大家发的这个图片啊，可以到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来找到我们看图，前三张就是这样一个夏日特饮了，因为大家听起来真的很简单，五分钟就搞定的事情。那接下来我们就分层吧，搞点噱头好不好？朋友来家里面搞点噱头。 但是你要那个，如果你要分层，你一定要在朋友来了之后你再做，不然这个分层随着冰块的融化可能几分钟就没了。 我知道，就是说朋友已经摁门铃了，我这个时候咔，我们就咖啡 当着他演呗，仪式感多强。 或者是他们已经在客厅坐好， 对对对， 然后这个时候你再把 落座以后再开始 冰块放进去，把咖啡倒好。 记得你们在演示的时候，一边演示一边说我是听876的乐享生活知道的这个方法。好了，开始吧。分层的方法， 对， 那对，如果 每不过五分钟是吗？ 对，如果你要分层，你就先就客人可能已经落座了，然后再把冰块放到、 先放冰块， 对，你就先放到玻璃杯里， 然后 再加苏打水、柠檬片，最后再倒咖啡。 那就是苏打水、柠檬片，它已经把这个冰块会稍微的浮一点， 其实是冰块在里面浮着， 对，其实是靠冰块托。 然后你倒咖啡的时候，一定要倒在冰块上面。 对， 就 切了冰块会需要有点多， 对， 其实还好， 就不要太少， 浮着一层，但是至少我觉得。如果按这图上这个玻璃杯来讲，你要加至少半杯，所以它就会比较冰。 就越多，它的分层可能会效果会 越 明显， 对， 但是就会比较冰。 反正随着这个冰的融化，它慢慢的就会融为一体。 对，但是融为一体之后，这个喝起来会淡，因为你要加冰加很多，它味道会淡。 就跟伏特加一样， 对 对 对，就是为了稀释它， 对，一个冰球的意义。好， 对， 这个世界杯 V5V5在问说，加苏打水的用意是。 因为 稀释咖啡 没有 不， 它其实就是跟 苏打水的用意没有什么特别的， 就跟做调酒一样，为什么我们要加苏打水呢？其实就是为了它的口感， 它比较清爽吧。 现在有一种比较流行的叫氮气咖啡，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就是它就是会把咖啡变成像扎啤一样，它会放到一个扎啤桶里面，然后往里面打气体，这样你喝起来的时候就会特别适合夏天，特别冰凉解渴。对，它喝到嘴里会有那种气的感觉。 我们现在正常的喝常温的咖啡，我们也觉得挺解渴的了，干嘛还要搞这么多的事情？ 你可以加一点气泡试试，它是完全不一样的口感，特别舒爽。 那加苏打水其实没有太多的用意，但当然它一部分也因为你想想，你先泡了挂耳包，然后你又往那个苏打水里面倒，它确实就没有那么浓了嘛，就黑咖啡就没有那么浓 了。它一个是比较清爽，另外它低卡嘛。 对， 它没有卡路里，它又有那个可乐的那种爽口的感觉， 碳酸饮料的口感， 但是它又没有卡路里，所以它就比较健康。 其实你看我们平时生活当中，即便不是喝冰的咖啡加苏打水，你正常的喝个苏打水，你身体里面也会觉得 对，因为你光喝苏打水 我们有时候经常会起码加个柠檬片，因为你光喝苏打水它还是有点寡淡味道，对，所以你加入咖啡之后，它和柠檬，然后它味道会比较有，就是有层次一些， 对， 但是 就是很特别的一个夏日的饮料， 又不会有什么卡路里的担忧，对， 嗯， 就很健康， 好，这个柠檬、咖啡、冰块都是心头好的这一位啊，今天回去也可以跟我一样试起来吧。好，刚才呢，月川和冰口给大家说的五分钟制作的第一款夏日特饮真的很简单，柠檬片加苏打水加上我们挂耳包冲泡的这样一个黑咖啡，就成了，三个加在一块 儿就好了 啊。如果你们还想有分层的这个效果，朋友到家里边客厅里边一坐，我们就能给它演起来。刚才两位也告诉我们了方法，原来方法这么简单， 对，小诀窍一定要记住， 这个冰块铺的够多就行了， 对， 把咖啡给拖住了，就把柠檬片塞到下面， 对对，然后别着急做， 好， 不然会影响效果， 对，因为这个冰块一融化它慢慢的就融下去，那这个真的会很冰，我在这里就建议女生啊，我觉得是谨慎尝试，就男同学到家里边来做客的时候给他们做一杯吧，然后自己喝一个常温的就好了，对，因为在这儿呢，我们虽然说到了夏天，喝这个冰饮啊，真的是个很爽快的事情，但是呢，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这个在快乐的同时要注意一下身体健康， 对对对， 这个量就跟我们之前也说过喝咖啡的这个量一样，您要依据你身体实际的一个状况，那有的人他就是耐受度会低一点， 对， 那就 也看个人体质， 你如果对冰的东西耐受低，比方说像我个人， 对 因为要保护嗓子的原因，其实我已经很多年很多年没有在夏天里面吃过超过五根冰棍，就一整个夏季啊， 多么敬业的女主播， 对，就是 健康了你。 所以你们今天带来的这个呢，就只有常温适合，还好这几款特饮常温也都是 OK 的，对吗？ 对 对 对 对， 其实是可以的， 就是凉爽。 好， 爽， 那接下来这个常温也可以的第二款，我们就选这个， 第二款呢是叫香草冻欧蕾，它是加了牛奶的，对，因为就这， 能告诉欧蕾是个什么东东？ 欧蕾的意思其实就是用奶制作的意思， 用奶制作的， 对，它就是它 奶泡吗？ 就是用牛奶制作的， 对，牛奶口味的， 对。 甜品呀，饮料呀， 它 就 叫欧蕾， 对对对，因为第一款是清爽的嘛，就是为了照顾不同的口感的需要，有的可能比较喜欢清爽的，有的可能喜欢稍微浓厚一点的，要需要加奶的，或者是包括后面那种加冰激凌的什么的，对，会不一样。然后这一款呢，它就比较有意思，它的咖啡是要冻成咖啡冰块的，就是可能比刚才多了一步，你把挂耳包泡好以后，然后放到自家的那个冰格里面，然后放到冰箱里，可能冻个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然后冻成咖啡冰块。 朋友到家里面来做客之前的准备工作又延长了， 对， 就预期你们晚上七点能到，是不是四点就要开始准备？ 来得及，来得及。 好，那就是先把这个我们挂耳包泡好的黑咖啡冻成冰块。第二步呢， 这个就是非常重要的一步了，刚才那一步做好，后面就很简单 了，结束了是吗？所有的准备工作完成 就结束了，对，后面可能就是拿出一杯冰的牛奶，然后可以把冰牛奶倒进去，然后根据个人口味，因为我这个是添加了香草糖浆，然后呢，这个可以根据每个人的喜好，可能有人喜欢榛子的、香草的，或者有人喜欢椰子的， 或水果味的， 对，都可以加糖浆进去，加一点儿也不会太甜，也 OK， 然后但是它跟牛奶融合在一起会很口感会很棒，又很清爽，然后又很有一点点甜的感觉。 这个感觉好好，所以这个牛奶浇上去之后， 然后 它会先分层吗？ 它会随着咖啡冰块的化会出现分层。对，因为它浇进去以后，那个黑色的咖啡冰块会一点一点融在牛奶里，它们俩会有一个就是互融的一个过程。 浇完了牛奶，这个我们的糖浆就可以马上进入了。 可以， 对， 可以对。然后你随着你喝的过程中，随着这个咖啡冰块它会不断的融化，你的口感还会有变化。

就可以在超市买就可以了。 就一般都有成品的这个， 对 对， 小糖浆， 嗯，小糖浆 的。 好，如果是想要健康一点啊，再加上口感清爽一点， 嗯， 不需要太浓太甜的味道， 嗯， 对， 那你就可以自制一些水果类的，嗯， 对， 还有刚才像月川说的。薄荷呀，香草呀，自己种一盆， 小清新，自己都会种一些小植物嘛，然后就有各种各样的，香草啊，薄荷呀，现在我们都会种，就店里面就会摆着一排各种。 然后点一杯是说，哎，你等一会儿，我去揪一片给你。 对， 对对对， 揪 一片看哪个，挑 一 个好看的。 那等我揪一片给你撕成心形。 对， 好了，这也是一件很有爱的事情。其实你想想， 嗯， 如果说你们家的小窗台上， 对， 是吧，摆两盆这 种小植物， 观赏的， 嗯， 又可以观赏的这种小叶子， 对， 然后呢，朋友到客厅里边就坐之后说。等一会儿，窗台上给你们揪一片叶子， 对， 点缀一下， 别揪秃了， 那是薅叶子。好，哎，这个大家想要继续的看到我们用冰咖啡来打底啊，做出来的各种不同颜值的，而且呢，都只需要五分钟就可以制作完成的夏日特饮，可以继续在微博上面来搜索我们，同时呢，也可以向月川和米可来提问，说，哎呀，这个料行不行啊？这个辅料在哪里买啊？这之类。的微博来看图和提问的方式都是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可以找到我的微博。好，还有人说呢，就是像这样的一些特饮啊，因为我们都是以咖啡来打底嘛，所以他说在咖啡口味的选择上有区别吗？比如说用哪种口味的更适合哪一款啊，我知道他的意思了，就比如说这个柠檬苏打水冰咖啡，那是我是用曼特宁更好呢，还是用什么更好？他可能想要知道这个口味上会不会有更适合的。还有刚才这个香草冻欧蕾，那他是不是有哪一款咖啡更适合？还是说 我觉得其实看你泡的时间和浓度，包括你自己喜好的口感。如果你就是想要它非常非常清爽，然后果香更足的话，那你就选耶加。如果想要它很重的话，那就是曼特宁。然后意式是属于相对中间的，就在这个三个比较当中，它比较中间的。 耶加，曼特宁和意式， 对， 这中间清爽的选耶加。 对。 重口的， 对， 就是希望这个咖啡味可以浓重一点。 对对对， 就曼特宁，因为曼特宁我自己在家喝挂耳包的时候，单冲其实它那个味道就已经很浓了。 对，它就很重， 对，颜色很重，也比较深。 就分层出来会更好看呗， 更 明显， 就这么说， 更明显， 是 的，哎，所以是需要分层的。 对， 这个我们可以给你一个建议，曼特宁啊，而且因为冰咖啡是这样，你如果又分层了，那证明你有冰块还比较多，所以它慢慢融化着融化着，我觉得也不会像你喝纯的黑咖啡曼特宁那么浓了，也是可以考虑的啊。好，然后呢，这个意式。意式拼配啊，我们一般来说是吧，就是你们自己家的是意式拼配，那这个口味就是比较居中一点， 对 对 对 对对， 更大众， 它比较平衡感。 对， 那如果说朋友到家里面来做客，不知道他不确定他喜欢哪个口味的话，保险起见我们可以用意式拼配， 对对对， 比较大众化一点的， 对 对 对。 然后呢，我们这个老木说，上次朋友来我家，然后呢我就去阳台上给他摘薄荷做菜，然后他说你穷的都开始吃草了，好尴尬啊， 这么健康的生活方式， 对，什么叫穷的开始吃草了，应该说你都健康的开始 对对 吃草了。这个你可能摘的有点多吧，这个薄荷。但他居然没有领悟到你的你们互相啊，你们互相之间呢也是这个关系有点好了，我觉得可能比较近，对，比较近的朋友。那就无所畏惧的跟你开玩笑啊，这也比较好了。你可能是这个你的这个薄荷呀，这个盆儿是不是有点大？如果是那种观赏的小植物的话， 对对 对 对， 装饰一下花盆嘛， 可能是巨大一盆。 对，而且它摘的时候特别香，就它那个薄荷的香气特别特别好闻。清香，对，因为它是真的就是新鲜的嘛，你看你把它摘下来的时候， 下次我要去你店里，你摘的时候我闻一下， 我送你一会。 我怕我养不活，那就尴尬了。 还好， 其实挺好养， 就拿水泡着就好了。薄荷是最好养。 对， 不要这样说好吗？曾经有人跟我说绿萝特别好养， 是吗？ 曾经有人跟我说绿萝好养，后面的结局我就不说了，好吗？好了，我们还有两款要跟大家来介绍啊。我要先点名这个棉花糖冰咖啡，好不好？ 嗯，看出来了。 嗯，因为这一款 棉花糖控是吗？ 因为这一款我是月川有做给我喝过， 对， 他做给你是热的，对， 热的， 对对对，热的。然后呢，我就觉得说，哦，就是感觉你知道吗？ 圈粉 就是。 就是少女心 已经被他 就满足，真的是满足少女加文艺， 对， 就是文艺少女心就一定会满足。当然了，文艺青年就少男心也是可以， 也可以，对对对对， 这个文艺青年和文艺少女都是可以满足的，好不好？嗯，好，那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个是在我们图当中的哪一 第八张。 就蓝色背景的那一张、 就是那个、对蓝色背景、哦、然后杯子是瘦高的，这个是一个冰的棉花糖拿铁，和你那个会有点不一样 啊。然后是真的放了棉花糖、嗯、 对， 在旁边示意说我们这一款啊，大家找到第八张图片，蓝色背景，然后杯子旁边真的有几颗白色的棉花糖的那一张、嗯、就是棉花糖冰咖啡。 而且这个上面有一颗小小的薄荷叶哦， 现摘的。 等一会儿我要去盆里摘一颗，摘一片薄荷叶来。 嗯， 那这个制作起来复杂吗？ 也不 复杂，五分钟， 五分钟左右也 OK， 也很简单。 嗯，来教给大家。 对，这个要出，因为图里面还是有一些分层效果，如果想出这个效果的话，确实还是要加冰块，但是因为这个杯子建议大家就选这种瘦高的，这样你不用加太多冰。 嗯， 对，然后可能你加多半杯其实也没有几块。 嗯，窄一点的、哦、 对， 杯子要 瘦高。 嗯，然后呢你把先倒，还是先加冰块，可能大半杯，然后再倒上冰牛奶。 先倒冰牛奶， 先加冰块，然后加牛奶， 然后再倒咖啡。 然后呢你看上面它其实有一层这个效果、 哦、 这个是因为我们是打的奶泡，那如果你在家里面有淡奶油的话，你就加完牛奶之后稍微挤一层淡奶油，然后再倒咖啡，咖啡就会自己跑到中间去，然后奶油就浮起来了，奶就在下面。 对，这个就可能口感会更丰富一些。 哦，真的很神奇耶、 嗯、 就直接加淡奶油就可以了。 对， 因为我原来也在想这个奶泡的问题， 对，稍微 可能自制起来。 嗯，其实奶泡也很简单，就那种很简单打奶泡器， 有手动， 那不是又得多一个器皿吗？ 好吧，那好，淡奶油是 对，直接挤淡奶油的话，哦，这个就 一圈， 嗯，就自动的就浮上来了。 对， 倒完咖啡， 但是你这几个动作一定要连贯做，你别搁那儿，然后。去那个去干别的再回来，那就 什么都没有了。我是哪个表情让你觉得我会等五分钟十分钟再倒咖啡？ 对，眼当然要一气呵成了。 然后挤完奶油倒咖啡，然后呢、嗯、在上面轻轻的放上几颗小的棉花糖，不要太重，不然它就不能在上面。 我喜欢那种抓一把夸撒上去的感觉。就是 你本来就是个 是 这么窄的杯子，你抓一把那棉花糖就洒出来， 才会洒到外面。 就是这个照片里的， 对，其实是真的洒出来。 我觉得对，就是小颗的棉花糖，首先这个要提示大家，因为字重必须要轻， 轻一点。 对， 这 棉花糖本身都还挺轻。 对， 就啊，现在有那种特别好看的， 但真的有大颗，现在真的有大颗的棉花糖， 超大， 可以买那种小熊的，然后轻轻放在上面。也很好。 然后呢说你看小熊在泡澡是吧？ 现在不是有一个网红奶茶，就是上面会放就是一杯奶茶，然后上面放一只那个柴犬吧，是吗？还是秋田？ 就是浮在上面， 对，一个小狗的造型，然后趴在那上面，特别可爱，就露一个小脑袋，然后慢慢沉下去。 慢慢请问那个柴犬是什么做的？ 就棉花糖 哦、 就是棉花糖。那现在其实市面上已经有卖小熊款的。 他已经动心了，我感觉眼睛都在冒光。 今天就要去超市找。 对，还有彩色颜色的各种棉花糖。 对 啊， 少女心， 对，太粉红少女心了。 嗯，然后，可以在棉花糖上，如果你有的话，家里可以稍微挤一点巧克力酱做点缀。 嗯 嗯， 然后在上面揪一小片薄荷叶，轻轻的放在上面就好了。 好，这个 回家都买薄荷去了。 对，棉花糖冰咖啡。啊，教大家也是很简单， 嗯 嗯， 基本上没有料需要提前准备，除了说也是挂耳包或者是这个 棉花糖吗？ 不是咖啡，咖啡，另外一个包叫什么包？ 叫冷泡包，冷萃包。 对，对，冷萃包，就是不管是哪一种，你咖啡先泡好就行了。 对， 然后紧接着就是， 对， 冰块， 对，冰块， 牛奶，淡奶油， 淡奶油。 咖啡， 咖啡， 最后棉花糖， 对， 好，就按照这个分层的步骤把它倒进去，就会自然而然的分层哦， 对，就超美， 好， 倒的时候稍微慢一点，然后把咖啡一定要找一块冰块倒在冰块上面，它就会分层了。 好，还有人说薄荷做鸡蛋汤也不错，是吗？ 这是 真的吗？你是不开玩笑的说的吗？ 试试 你试完了我再试。好，还有孙磊说很想养一盆薄荷，夏天做莫吉托的时候呢，就可以直接在家里面摘草了。 是的，专业。咖啡也可以做莫吉托， 对，你养的薄荷也可以，也可以借给我摘两片，好不好？就摘别的，比方说刚才要放这个棉花糖， 对 对对， 的时候摘一片， 摘遍楼里的薄荷。哦，你是要 做每一款特饮都想要摘一片薄荷做一个点缀，因为确实薄荷在夏天的时候就是真的很适合各种饮料， 清爽，然后又真的养一盆吧。又很美，然后味道又很好闻，特别清新。 为什么今天是说夏日特饮，最后变成了 推荐薄荷， 鼓励大家种薄荷？ 其实我们核心是想安利大家每人养一盒薄荷， 种草，就是安利大家种草。好，我们还有一点时间，抓紧时间说最后这一款。 最后 这一款名字也很。阿芙加朵， 对对， 就是一个听不出，你知道吗？听不出是什么东西的 不明觉厉，是不是？ 对，其实就是冰激凌， 对对， 是哪几张图片呀？ 其实第七张， 对， 第七张， 好，就是 棉花糖拿铁左边的那 张，左侧这个，对， 好吧，阿芙加朵， 对， 来告诉大家怎么做。 对，就是他这个其实可能就是专门给喜欢冰激凌的这个小伙伴们，然后你可以就选你喜欢口味的冰激凌嘛，如果你喜欢香草、巧克力都可以，但是我图里面用的是香草的，因为香草的这个颜色可能和咖啡的颜色搭在一起会比较美，它会比较明显嘛，一个浅色，一个深色，然后大家可以看图里面稍微靠后一点的是一个小玻璃杯，里面有一个冰激凌球，然后右侧有一小杯是咖啡，那就是其实就是大家可能从自己喜欢的冰激凌的盒里面崴出一勺冰激凌，然后呢泡一杯黑咖啡用挂耳包或者是冷萃包，对，然后就把黑咖啡呢倒在 冰淇淋 的里面，但是不要从上面倒，从它那个四周去倒， 哦， 然后上面再撒一些坚果碎， 完啦， 这个对， 对 这个也很神奇，这个其实我还有一个名字叫云朵咖啡，就是你把咖啡倒进去的时候，冰淇淋球会浮起来，就像漂浮的云朵 一 样。 等 一 下，那个咖啡是热的。 热的也可以，然后稍微放凉一点也可以，都没关系。 嗯， 就看你想让冰激凌融化的程度。它上面那个球那部分不会融的，就只有接触咖啡那一点。 对，它会是下面那一块融，上面还是会保持那个形状。对， 这个今天回去也好试一下， 冰箱里也有，是不是？ 对，就哪怕没有坚果碎，我觉得这个也 OK， 就冰激凌就好了。然后你就可以放点水果， 插一片薄荷叶在， 也是百搭了，是不是？ 真的是推荐薄荷专辑吗？ 没有坚果碎， 有水果啊，我们可以放点小樱桃、 小 草莓， 甚至小葡萄干其实也可以， 也可以， 对 吧？颜色也对，色泽 它会在里面有洞。 对，然后你就蒯一勺冰激凌，蘸一点点咖啡，哦，太好吃了。 会是不太一样的感觉。 这个其实是为了吃冰淇淋。 冰激凌和咖啡 蘸咖啡， 对， 咖啡是蘸料， 可以这样理解， 可以这么理解。 云朵咖啡， 对， 所以它慢慢的，就是你这个咖啡倒进去的时候，它冰淇淋会自己稍微的浮起 来 一点。 会， 特别美。 对， 云朵飘在咖啡上， 也特别适合待客。你看，你摆一排，然后 都好有仪式感。 倒一杯咖啡倒进去的时候，肯定会对客人可能就会哇，然后觉得很浪漫的感觉。 对呀，这个怎么办？这个特饮 你看它的名字阿福加朵啊，不管是叫这个名字、还是叫云朵咖啡， 都很浪漫的名字。 对，很适合表白啊。 嗯， 而且男生嘛，因为我觉得、男生就是需要做一些比较简单易操作的， 对对，不会出什么错。 对对你们刚才又什么一下子加牛奶，一下子加奶油的，这个都不太适合男生做。我觉得这个适合男生表白来用。 对，而且女生可能基本上都喜欢吃冰激凌夏天。 然后你可以选一款他喜欢的口味的冰淇淋。 嗯 嗯， 对吧？颜色就、因为你咖啡是黑的嘛，你只要跟黑的可以区分开来啊，就 都可以， 只要别选巧克力冰淇淋，就其他都没差。 对，看他喜欢哪个口味。 对对对， 哇哦，好，这个有人问了啊，重点是薄荷盆栽去哪儿买啊？ 想要不要回去上架卖薄荷？ 一会儿给你发个链接。真 是没有没有没有，花店都有了，花店、超市一般都有。 对，我记得就是， 就超市或者、 我有点忘了，那个花莲的高端超市是叫什么来着？ BHG 吗？ 啊，对对对，就是他 不带做广告的。 对，他们家有一个就是那种架子，上面就有这种 小 的盒， 对对对， 而且直接拿盒子包起来， 小盆栽。 我忘了是在文具那个区还是在哪个区，总之就是跟小朋友那 个 区域，对 对， 跟小朋友那个区域很近了， 对对对， 直接去超市买就好了啊。就是不要去菜场寻嘛，好吧？海阔鱼跃说，我说那有很多薄荷哟， 那寄点给 我 们。 我们乐享的听众组团去你们家摘啊，就是今天这样。就是这个说，只要根不死，就能泛滥一片。这是他形容薄荷。 嗯， 哦，是这样， 这 长得很快。 对，它长得特别特别快。 对， 所以大家不要担心。 够摘的， 我知道，就是担心刚才那个薅秃了的事儿啊，就是解释这个事儿了。 对， 还有这个随亚斋主人今天终于在我们的直播时段，因为以前都是可能错过了听回放的时候给我们留言的。他说这个江河湖海。泡泡解暑热，这个哦，这你的这个对帐篷整齐啊，这个夏日酷饮，呵呵，真清凉啊，这种、 真文艺、 泡泡的呵呵啊，这、 这种文艺青年必须来一款我们这个特饮。 对，刚才说到这个薄荷的这一位啊，说这炒菜的吃草的那一位说，是不是我成功的把节目带成了薄荷主题？其实我们自己也很想要说这个主题，就是我们就借着你，我们就这个台阶我们就上去了。 薄荷今天被捧红， 薄荷推荐日， 啊、对呀，变成了网红了，网红薄荷。好啦，今天的四款特饮我们就给大家推荐到这儿了。如果做法还有没有记住的，可以去听听 FM 上面搜索"乐享生活"听我们的回放，同时呢，也可以在微博上面实时的找到我们，搜索主持人江夏的微博。我们就是月川还有 Miko 在上面也可以随时的来回复大家，你们的留言他们都可以看到哦。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啦，谢谢月川，谢谢 Miko， 稍后播出的是好歌会说话，明天上午的十点再见咯。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组世界杯的消息。世界杯现中国特色，啤酒加小龙虾可以说是国内球迷观赛的标准搭配了。不过国外球迷也会体验到这一特色。近日，十万只产自湖北的小龙虾已经发往俄罗斯，他们会现身在莫斯科当地的餐馆和酒吧。视频助理裁判亮相世界杯，俄罗斯世界杯首次引入 VAR 技术，也被称为视频助理裁判。它的出现可以更加准确和公正地帮助裁判判罚。不过 VAR 耗时过长，影响比赛连贯性的弊端，也同样引发了不少球迷的吐槽。世界杯一收藏，日前由国际足联官方授权，俄罗斯中央银行权威发行的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纪念币正式开启了发售。本次发售打破以往只在当地国发行的惯例，在全球多个国家同时开启，中国地区已正式引进。那么有关这套藏品的更多情况，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发售中心的胡老师。胡老师你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很多听众朋友呢对于这套2018世界杯纪念币还是非常的陌生，首先请您来介绍一下好吗？ 好的。2018世界杯呢不仅是第一次在俄罗斯举办，也是第一次在东欧国家举办，那么它的历史意义呢是非常深远的，所以这次举办国俄罗斯也是非常的重视，因此呢是一次性的推出了三枚纪念币的组合。